Bubble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这里是 Bravo FM 91.3，我是李星云，欢迎收听今晚的星夜狂想曲。这节目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首播，周日的晚上9点还会再重播一次。今天我准备的是瑞典的歌手。瑞典感觉是一个很遥远的国家哈，北欧。但是其实我刚好有机会几年前去过，然后我就当然一定要带回一整袋的 CD， 就是当地的一些歌手的音乐。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听一些瑞典的乐团。好，想到瑞典你会想到什么呢？ IKEA 吗？其实瑞典出了很多的很棒的音乐人哦，阿爸就是当中的一个。好，那羊毛衫大家应该听过吧，好，那个比较另类的乐团。那今天首先我来介绍这个歌手，叫做 Lisa Ekdahl。 好，这个丽莎她有一头直直的金发，很漂亮，而且呢大眼睛，然后笑起来非常的迷人，而且她的音乐也是跟她的人一样甜的像蜜糖一样。我们来听第一首歌曲 Rivers of Love。 This night I awoke out from dreams of tall cascadingFloating like a dove, covered from above with fountains of love. And you fly with me through a scene of deep caressingThank you. 第一次到斯德哥尔摩的时候，被这个美丽的城市所惊艳，难怪诺贝尔奖要在这里举办哦。想到瑞典，你想到的什么呢？首先我会想到这个设计。的确在瑞典你会发现有大大小小的很多的工作室或是这种小店家，其实家具的设计、文具的设计总是会让你眼睛一亮，而且他们呢冬天只有几小时的日照，那夏天呢太阳又不回家又不日落，所以其实在冬天会有很多人会很向往那个阳光的感觉。那他们的文具设计啊，我后来去逛也发现有很多都用色彩非常鲜艳的来吸引大家。那提到瑞典的很多的音乐，其实他们有非常多的摇滚乐团啊。那今天介绍的是一个比较 easy listening 的这个 Lisa Egdahl， 她算是一个比较流行的女歌手。那她出了很多很多的专辑，也有爵士曲风，但是今天介绍这张 Heaven, Earth and Beyond 是一个非常动听的专辑。我们来欣赏下面这首歌 Open Door。 I've seen mountainsI've seen reaches, distances, uncharted beaches. I've seen light from anywhere come porch. I've been warmed on tropic islands.Lost in cities, sounds and silence. I've been found on many golden shores. I've lived the stories, heartbreaks and glories, the happinessThe strife, the tears and the laughter of a life. Lately a dream I had tasted all life's treasures, but still my heart fills me with pleasureThis life's an open This life's an old 很喜欢北欧的设计，总觉得他们对于色彩的敏锐度啊，然后包括他们的设计，其实都是非常的赏心悦目，就是让你觉得生活多么的美好。那 Lisa Ekdahl 这张专辑 Heaven, Earth and Beyond， 里面拍摄 Lisa 的这个照片也非常的美，因为她就是一个像阳光女孩一样，而且留着一头长发，然后穿着长洋装，拍摄的照片都是在森林里面，有一种很自然的浪漫的感觉。来听 Lisa 带来的 Deep Inside Your Dreams。 Sweet as heaven, so divine. Close your eyes, it's me you'll find. Deep inside your dreams tonight. You won't have to kick and fight to know my love feels oh so right. When you think I'm out of sight, I'll be deep inside your dreams tonight.You won't have to travel on a moonbeam or a star or a rocket ship to Mars. Don't become unraveled if you think I'm very far away. Come close, I see. You don't have to feel uptight or make a wish with all your might. Just think of me and shut the light.I'll be deep inside your dreams tonight. 一次去瑞典玩，就跑到 local 的这个唱片行去跟老板聊天，因为呢，我想请他推荐一些 local 的这个当地的瑞典乐团给我，然后我就发现了，哇，其实瑞典人还蛮爱听摇滚乐的。我带回来 Mondo Dio、那个是比较吵的音乐，那或许不太适合在 Bravo 电台放，不过慢慢的也许以后有机会。那今天我挑的另外一个瑞典乐团叫做 Club 8、中文名称叫做第八会所，这是翻译名称。 The People's Record 这张专辑用这个薰衣草色的紫色来作为封面，然后感觉上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乐团。第八会所的音乐感觉是比较有点点轻电子，然后 The People's Record 这张专辑的一开头呢，则是用这首很活泼很有节奏感的 Western Hospitality 作为开首。 八号会所甜蜜记录，就是这张专辑的中文名称。这是瑞典的男女二人组合 Club 8。这张专辑很特别，是乐团经过了巴西之旅之后呢，就融合了一些西非的音乐色彩，所以比他们之前的专辑多了一些非洲的节奏，那感觉非常的活泼。我们来欣赏的是 Isn't That Great? 哈哈哈 I'm not afraid to die. Club 8的八号会所，不管是爵士的 Samba 或是Bossa Nova， 只要是被八号会所所重新编曲，你都会听到属于八号会所 Club 8他们自己独特的优美的情调。那接下来这张专辑呢，是 Spring Came, Rain Fell。觉得这个专辑名称就好美哦，封面还用了这张照片，是有一点点模糊的女主唱的照片，故意失焦，哎，这种照片也可以用，不过还蛮符合八号会所他们的音乐风格，就是这样子，有一点点梦幻迷离感。 板桥最高级的住宅区江翠 Park， 在五座大安森林公园的绿意中赚到健康，在双捷运赚到速度，在商圈旁赚到便利，更在5700米水岸重划赚到增值的未来。板桥水岸我最赚，江翠 Park 8252-2211江翠 Park。 为了一圆金牌梦， 一群来自全台各地老人福利机构，加起来超过20000岁的优秀选手们，即将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以运动家的精神重新拥抱生命的美好。 卫福部社家署第四届创龄迎向乐活全国老人福利机构运动会，10月25日，大台中国际会展中心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邀请您亲临现场，为勇敢接受挑战的阿公阿嬷加油。 为生活喝彩，因为你勇敢去爱 Bravo 台北 FM91.3。 欢迎继续收听《星夜狂想曲》，我是主持人李星云，每周三在这里跟你一起听音乐。今天我介绍的是来自于瑞典的歌手，前段听到的就是八号会所，还有另外一首歌曲也非常动听，就是 Spring Came Rain Fell 的同名歌曲。八号会所这个乐团来自于瑞典的二人组，一男一女，所以在他们的专辑当中，有时候可以听到男生的声音，有时候听到女生的歌声。那他们常常从欧美的80年代、90年代的旧唱片去寻找灵感，所以做出这样子非常梦幻的感觉的音乐。 Waiting for the big fall to take us off. Quiet nights and desperate love, we need it all. Spring came, rain fell. We ended up. 介绍瑞典乐团，其实瑞典的摇滚乐也非常的盛行，不过今天我们介绍的是比较舒服的，蛮适合这个下班的时间，如果你在开车，不晓得听众朋友吃饭了没，如果你在塞车的话，不妨听听星夜狂想曲，那让我们的音乐来陪伴你。今天介绍的这集应该都会让大家听了以后会心情有小太阳。刚刚这首歌曲 来自于八号会所。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乐团也非常的清新好听，这个是迷幻小屋乐团，他们的英文名称叫做 Acid House Kings。这个迷幻小屋呢，其实音乐非常的清新哈。接下来这首歌曲一开始你就可以听得到钢琴，然后非常的轻盈，就好像看到像云朵一样的这种棉花糖，非常的甜美，也有轻快的节奏。很喜欢迷幻小屋乐团的音乐，这张专辑叫做《日复一日》，它有一个好长的英文名称哦，叫做 Mondays are not like Tuesdays and Tuesdays are not like Wednesday。 有人有取这么长的专辑名称，好累哦。不过这个翻译翻得非常好，叫做《日复一日》哈，就四个字就把你打死，要不然有这么长串的不知道好几个字母。这个是来自于瑞典的一个非常清新我很喜爱的乐团，那他们通常都是有一点点民谣的基础，然后有时候加一点点的电音，那感觉听起来就是非常的青春。男女对唱，下一首歌曲你可以听得到铜管，然后这个鼓我特别喜欢，它用好像是混音成这个小鼓的声音，是比较像竹棒来打的这种小鼓的痛，不会像摇滚乐的小鼓那么样的重啊，那么样的用力，那所以听起来非常的松，非常的柔。介绍这首歌曲 Start Anew。 summer knew. We hummed a song, felt like I was strong. I wanted you to know but couldn't make it show. Ba-da-ba-ba. 很快的一个小时即将要结束了，最后我要来播的是迷幻小屋最后一首歌曲 She Keeps Hoping。 其实在迷幻小屋的音乐当中呢，你会觉得好像要做一个永远都不想要长大的梦。在他们的音乐声当中，我要先跟大家说一声晚安咯。我是李星云，我们星夜狂想曲下周见。 so much better now. The skies all turn blue from gray. Everything I thought I missed just slipped away. This feeling will stay. 李星云的星夜狂想曲节目播出时间为台北 Bravo FM 91.3，每周三晚上7点首播，周日晚上9点重播，欢迎您锁定收听。 都会生活通。 很多简单的事物背后都有不简单的坚持。嘉义东石七星鲈鱼场的养鱼老板希望每个人都能吃到健康的鱼，这是生产者的坚持。而农醇香团队坚持每位消费者都能吃到健康安全美味的鲈鱼精，从源头开始找鱼，一路为了这个信念而坚持，终于找到以自然生态养殖法养鱼的嘉义东石养殖场。 农泉乡新推出蒸炉金，选用高等的七星炉鱼，有公开透明的养殖履历，坚持每条鱼附完整检验报告。一包蒸炉金等同一条炉鱼的营养，适合创伤手术后病人或产后妇女饮用。因为鲈鱼精含有丰富的小分子蛋白质，也就是氨基酸，能够加快伤口和组织的修补速度。鲈鱼精也含有鱼皮当中的胶原蛋白，哺乳妇女补充胶原蛋白能使皮肤较有弹性。另外，对于经常加班应酬或常感体力精神不济的人来说，鲈鱼精也是很好的健康补块。遵循古法蒸炖、免熬煮、隔水加热即可饮用，送礼自用皆宜，请上农泉乡官网查询。农业的农，单纯的纯，乡镇的乡，0800-435-288，真实的第一选择，农泉乡蒸炉精。 Bravo 91.3，为您掌握最新生活。